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近些年来，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逐步增长，二手车行业异常火爆，而二手车评估师也成为了市场急需的香饽饽。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二手车评估师中的高手可以在几米开外初步判断出一台车的年份，瞄上一眼轮胎就可以推测出这车跑了多少公里，通过一个小小的焊点就可以了解车子是否经历过大的碰撞。他们就像汽车界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用汽车上的蛛丝马迹来确定最后的价格。事实真的如此吗？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陈鑫就是一位资深的二手车评估师，本期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他的故事。学习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他，为何对汽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突然闯入全新的领域，对二手车一窍不通的他如何摸索前行？作为评估新手，他经历了怎样的尴尬处境？面对当时鱼龙混杂的二手车市场，作为管理者，他又有着怎样的难言之隐？本期人物空间，请听陈鑫讲述二手车评估师是怎样炼成的。陈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和陈鑫啊在这儿来聊一聊他的工作经历啊。你现在呢是二手车评估师，可以说在现在咱们的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您这个角色还是挺重要的。二手车呀，早些年可能说起来还是说少数的那种所谓的叫什么有车族啊，他们才会涉及到这个事儿。这个车在手里开到一定的年限以后，打算把它卖出去啊，就不等到这个车报废。 对， 这种需求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有车的人有车的家庭是越来越多。 没错。 而且现在这个二手车它那个概念我觉得跟十几二十年前也不一样了。咱们那会儿说二手车那就旧车， 对， 有毛病。 对。 这个你得特别小心啊， 对， 买回来还不一定好使。 没错。 就贪一个它便宜，那是过去的一个概念。 对。 现在这个二手车的概念好像跟那个时候也不一样。 对。现在的二手车的跟过去呢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对。 过去二手车呢大家可能都是敬而远之，是吧，这个谈车色变，谈二手车色变。 对对对。 原因呢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车辆的状况啊心里没底儿。 哎。 所以他买车的时候呢都是像跟赌博一样，输赢就靠你运气了。 没错。现在这个好多的二手车其实它的年限并不是很多。 对。 啊，而且呢也都是挺新的啊，质量也都挺好的。所以为什么说你这个角色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它越来越重要呢？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啊他不选择说买一个新车，而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了一些二手车。 对。 所以呢他得找这个懂行的人来去对这个车呀来进行一个评判。我们那个时候 要买个二手车得找一个懂车的， 懂车的， 或者有亲戚最好。 对 啊，那个时候最相信的人就是比如说我大舅啊，老司机啊，对这个车很有经验，那么挑这个车的时候我得带着他去，哎，这看看呀，摸摸呀，看这什么线路啊，这个等等吧。 是， 哎，现在呢，你哪有那么方便的这种家里的亲戚是吧？ 对， 就得求助于专业人士。 没错， 而且你们这个评估师的这个群体，他也是经过一种社会和这个国家认证的这样的一种资质， 经过专业培训，获得专业资质。 那个时候就经常传说一些高手啊。说这人家懂车的啊，这个有经验的，说不用到这个车里头，不用打开，就离着几米远，这么前后左右一看，就能看看这个车的这个年份，就大概能估摸出来啊。这个瞄一眼这轮胎啊，就能测出这车大概跑了多少公里啊。如果仔细看啊，哪有一个什么焊点呀、什么之类啊，就能看出来这车是不是经过大修或者撞过没撞过。这是都是我们听到的一种传说啊。像你们真正能做到这种地步吗？ 您说的这种状况啊，实际上应该是追溯到十多年前了。十多年前那会儿呢，确实当时由于咱们这个信息啊不发达，相对的技术手段和技术工具啊都没有啊，所以基本上完全靠人的眼睛。 就是你检测吧，你拿什么测呀？ 对啊，基本上都是靠人的这个各种感知，然后去推断判断这个车的真实状况。所以这个呢确实当时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了。 对， 我们作为评估师那会儿呢也基本上按照这种方式去做。当然没有像您说的我离这车好几米远就能把这车判断出年份，判断出车况怎么样，还得有一定的这种方法和步骤。 对，他得有一个比较专业的方法。 对， 那你这个专业的方法从何而来呢？是你上学的时候你就学这个专业，还是说你对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然后就走到了这个行业里？ 也不是，因为我呢实际上跟车这个结缘啊还是比较巧合的。当时呢我这个毕业之后呢，这个实际上当时也在找工作。 你学什么专业那个时候？ 我实际上是学计算机信息管理。 计算机信息管理。 对 IT 行业。 也不算 IT 吧，偏 IT。所以说那个被踢出来了。对，所以就做这个汽车的这个行业。刚开始呢对这个行业还不是特别摸门，比较生疏。 对 啊，当时就是比较懵懂青年那种状态。但是进入这行业之后就是哎呀道道非常的多。水呢也比较深。但是有很多值得你学习的地方。所以慢慢的对这个二手车这行业呢就喜欢上了。就了解了。 那个时候你会开车吗？ 我会开车。 会开车。 对。 啊哈。会开车的话呢就对这个车呀它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对。 这个有一些具体的感受。但是说你要是上升到说能够去分辨它去鉴别它，这个恐怕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这种学习。 一般你要说能达到这个独立来鉴别这个车辆的状况来说的话，最少也得在这个市场里就是在行业当中有两三年的实践经验。不然的话呢你很难说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看走眼的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在我最初的进入这行业时候啊，我就曾经发生过很多这样的笑话糗事儿，一件接一件。当然说所有的经验都是失败的经验积累的嘛。对吧，所以我们那会儿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糗事儿。讲其中一个吧，就当时呢有一个朋友知道我算懂点车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业内人士，找我来买车。当时呢我带他去看一辆，我们那个市场里有一辆这个神行者，老款的神行者。当时呢因为对这个神行者这车呢我没有做过太多的功课。 路虎啊。 路虎神行者，对，老款的啊，所以不太了解。看了看一遍外观，其实外观还不错。但是外观呢只能代表车辆的一部分啊，只能反映出一部分的车况，更重要的是它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整个二手车的价值当中呢，就占到30%-40%，比例还是非常重的。当然我就想，怎么把这，我得看发动机啊， 得 打开机器盖啊，怎么打呀？一般我们都开车的，您也开车对吧？都知道机器盖，打开机器盖这个扳手啊，应该在驾驶这个位置的左手下边，对吧？ 那就离着左近不远的那， 对，那个位置一般就可以打开了。 对， 但是呢，我那天就怪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就是想把它打开看。 打开，哎，我说我就纳闷儿，怎么回事啊？ 嗯， 这车怎么打开机盖？ 开关在哪儿？ 对，后来当时我在旁边跟我一起的朋友啊，就是投过来的质疑的这个眼光。 嗯， 你这还业内人士呢，连个车机盖都打不开。 哎， 所以当时非常糗。 嗯， 最后呢是 怎么找着的？ 最后是旁边的这个车商 啊， 我们一聊天。这一说，我说那个小事跟他说，我说那个机盖怎么打呀？ 嗯， 他说在右边，在右侧， 结果他反着， 反着。 嗯， 对，这是让我这个记忆犹新的，也是说在这个帮人家挑车啊，帮人找车商中啊，第一件让我出丑的事情， 就是说这东西，你对一个车也好，其实任何事物哈，你对它的了解，你是接触越多，了解越深。 对 对, 对， 哎，这个汽车发展到现在，它那么多车型呢。 嗯， 你想想当年啊，像我那会儿买车的时候，它这咱就说国产车啊， 嗯， 就那几样， 对， 是吧？ 老三样， 哎，老三样，桑塔纳啊，夏利啊，这个富康啊，捷达， 对， 也就这些。 对， 你挑来挑去吧，反正都差不多啊。 是， 所以就会有一种那个对他们的认识啊，延伸到其他的车上去，它就不一样。啊，那些老车，它都是那个开机器盖的那个， 对， 它大概前后左右都在那个位置。 对， 那没想到这个进口车是吧？它不一样。 对， 这里边其实就是你积累的经验越多，接触的越多，你就越懂它。 没错， 所以这是不是必然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评估师，实际上你要不摔个跟头啊，你是成为不了一个合格的二手车的评估师。 对呀、 啊， 你都没见过这种车，你怎么跟人家去说，去给人家讲，或者说你怎么去看的？你光看书本可能也不行。 是， 哎， 书本的东西跟那实际还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没错， 对， 而且它这个每一个批次，它生产出来虽然同一个品牌，甚至同一个型号啊， 对， 但是它生产批次不一样。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变化。 对啊，你比如说款型， 嗯， 每个款型之间的这种差异，比如说我就是作为新车来讲，它可能半年就会出一个，或者一年出一个中期小改款， 哎， 两年出一个大改款。 对， 那这每一款与款之间的这种配置上的差异、外观上的差异，你都得了解。 是 啊，你光说了解，你只会判断这个车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是你对款型如果掌握不清楚的话，最终也影响到你来判断这个车的价格， 是吧？ 嗯， 所以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你也跟着什么师傅啊，或者说有经验的人，你也得练习那么一段时间。 对对对，也是跟他们学了很多。 嗯 啊， 这个大概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之后就能够走到这个独立的去评估一辆车的这样的地步了呢？ 我基本上也是在一两年以后吧、 哦、 一两年以后基本上看得多了嘛，因为我当时身处在这个汽车市场当中，所以比别人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嗯嗯， 啊，别人可能是接触像现在的一些4S店是吧，他的这个评估师他只能接触车比较少，因为他销售置换嘛，他这个一个月100多辆也就到头了。 对， 但是在我们市场里头，原来在市场里头上千辆， 嗯， 对吧，上千辆你随时都可以能看到各种不同品牌各种型号的车辆、 嗯、 所以就是能增长很多的知识。 对，所以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而且是在实践中学习的过程。 没错， 我过去听说有些朋友啊，就是他也不是二手车评估师这样的这个专业工作的人士啊，而且那个年头好像也还没有这样的这个职称呢。 嗯， 但是他们就好给人家看车， 对， 就整天泡在那花乡那个旧机动车交易市场。 对对对， 而且他也不买车啊， 对， 但是谁那个来买车的，他都跟这围过去啊，也给人讲几句啊。 嗯， 当然有时候就被人当成车贩子了。哎，但他确实他不是，他就是他喜欢。哎，然后他自个儿琢磨了好多事儿，他也看得特别多， 嗯、 他就你想到时候就挺身而出，给你这个新来的不懂的买的，就是讲一讲。这最初他有这样的一群人， 是 可以说有的时候他们说的还，你也不能说完全都不对， 嗯、 啊，还有点经验。但是那个毕竟咱说起来哈、啊，他应该算是个野路子。 对、嗯，因为这个东西啊，只要是有人通过人去判断一个。车辆的话，它必定会有走眼的时候。 嗯、对， 这我当时去看车的时候，走眼的情况也非常多。 嗯、就是车的走眼、嗯，跟咱们那个弄那收藏品走眼、 嗯， 它是一个意思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实际上就是判断这个车辆的这个它的这个技术状况啊、 嗯， 车况怎么样啊，然后一些它的这个历史背景啊， 嗯、 它的这个车辆的属性、啊、等等这些要综合判断。 嗯， 要真正收购一辆车、采购一辆车的时候，它判断的因素是非常多的。 嗯， 什么公里数啊， 年限呀、是吧，这个车况啊，过户次数啊，等等等等，它的综合因素很多， 是它也有那么一系列的这个指标。 对， 那就是说比如说作为你们比较专业的评估师来讲，你手里应该有一个标准或者一个表格。 对，当然这个是这么讲，二手车这行业呢，它是一个非标准化的行业。 嗯， 二手车本身就是一个非标化的产品。 嗯， 所以每个人所执行的标准呢，都各不相同。 我们还没有完全统一。 哎，对，就到目前来讲呢，二手车行业从我入行到现在， 嗯， 啊，全发展的这种历史呢，得有30多年的历史了。 对， 到目前来讲也没有真正的一个标准化的鉴定评估的标准，就是国标，反正现在是没有，只是一直在探讨当中。 嗯嗯， 所以现在基本上是每个一些大家看到的一些平台啊，一些公司啊，一些这个行业的公司啊，他们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 哦， 对，我们只是作为参考而已。 那这样呢，有没有这个约定俗成的一些标准？你比如说啊，就是都被这个想买二手车的这些消费者能够公认的一些标准。 公认的标准，其实我觉得从消费者这角度来说，他不具备说判断车好坏这个能力，但是你可以通过专业的机构，就是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他会给你提供一个检测的报告。 嗯， 那么他这个报告它是有含金量的。 哦， 就是我提供报告，这个车出了问题，我能承担责任。 嗯， 那么这就是消费者就比较好判断了。 就是他就等于有一个技术支持的那个。 对，有一个技术支持，因为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对车辆非常非常了解。 嗯， 像我遇到很多客户，尤其女性客户， 嗯， 卖车的时候跟我们一聊天，我连机器盖都没打开过。 哦， 从来就没动过，只会开，这种情况大有人在。 哎，就这种东西好像买车的人应该比较细化一些，是吧？ 嗯， 他这个买车的时候要想，我要一个公里数跑得少点的。 对。 哎，车况呢比较好的。 对。 哎，最好呢年限呢也不多大。 嗯， 哎，这个价格呢又不那么高大，是吧？ 全占上了， 哎，全都占上了。这个可能会到时候他有一种理想化的那种需求在这里， 对。 但是可能事实上呢，这种东西它不可能兼而有之， 对， 是吧？你有取，你就得有舍， 对。 你想要年限少，想要车新，那它价格就得高。 对， 哎， 像这种优质的，您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实际上在行业当中都属于优质车源。 嗯， 这种优质车源在就是行业当中市场里呢，它占到的比例啊不到20%。 嗯， 大部分都是什么呢？这个年限稍微长一点，公里数稍微多一点，啊，车况稍微差一点这样的二手车。但是如何去买到这二手车？ 哦， 这种二手车呢，相对来说呢，性价比呢更高一些， 嗯， 更高一些。 就是你看你说的这个稍微， 嗯， 这里边它这个伸缩性就很大了。 对对对，所以因为你没有标准化，您看我说的都是不是那种一二三的这种标准。 是， 但是我们现在呢，通过这几年吧，应该说从2010年以后，判断车辆的一些这个工具、检测工具，包括现在咱们比较热门的所谓这大数据分析， 嗯嗯， 这些东西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结合到一起之后，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车况啊进行更全面的还原 了解， 出了相关的这种车辆的这个报告。 对，因为过去这个二手车啊，被这个车主使用了若干年，他拿到这个市场上来交易的时候，你并不能像比如说像过电影一样哈，那你看一遍他这个从他到这个买主这个车主手里头，这么多年来他都经历了一些什么，你不知道， 对 对吧？就是他撞没撞过， 对， 是吧？他这个公里数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对吧？那时候有各种传说嘛，对吧？说这个车撞过，他能经过什么样的改装，他让你看不出来，啊，这个公里表走到了这个多少多少万公里以后，他还能给他拨回去，这都是我们买车的了解到的一些所谓的陷阱吧，我们能知道的。 对， 但是呢，我们又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看不出来。像你说的，现在它有工具了，对吧？能探测的，能这个读出数据来的一些东西。 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 这是就是不逐渐的从非标准化到标准化的一个过渡。 你比如说吧，近些年的这些二手车吧，它都有那个电脑的数据，对吧？ 对， 车里边的那个电脑里边，它那芯片里它都有储存的数据的。 对， 就像这公里数这个事儿，是吧？ 嗯， 不像原来似的呢，它能被 轻易的就改动了。 是， 现在说如果说他用一些什么非常的手段给遮盖了，你们也能从深层去给他查出来。 对，你可以，其实这都是综合判断的。我们要有了一些技术工具，我可以查发动机的它的磨损程度，其实来通过侧面来判断你的公里数是真实的。或者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手段可以查到这个车辆过去的一些保养记录，我们再比对一下你现在的车辆的实际情况，我们就知道它这个公里数啊真实还是有问题。 对，这就像你刚才说那个两个方面嘛，一方面有这个技术手段， 对， 还有这个检测的工具， 对， 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大数据的支持。 对， 这个车的前世今生 就基本上能看透了， 到你们的手里。 对， 好多东西都是这样，就是卖车的人和买车的人他的心理是不一样的，是吧？这个买车的刚才就你看像我说的这么几条，他都会求助于你，他让你去给他下一个结论， 对， 让你去给他一个结果，这样他在他的心里他可能就会更踏实一些。 对，如果在过去啊十多年前，他就是靠你的个人的这个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 对，你这有没有道德风险？所以您买车会找朋友， 对， 亲戚，是吧？懂车的人， 对。 但是他一旦走眼了，你这车买的一样有问题， 你也就跟着是， 而且你还没法去埋怨人家。 哎， 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 对， 哎，我过去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嗯嗯， 啊，就是过于相信了这个卖家，缺乏一个这种判断，所以就造成了我的朋友买了这车之后，回去一看，一查保险，哟，这车做过这个全车做漆了，就是弄得朋友关系啊就不太好处了。但是我也是确实想弥补这一块，但是也是为时已晚。 是，他这个埋怨就落在你身上， 落在我身上了。 所以说，久而久之啊，那些所谓的朋友啊，那个会看车的朋友，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了。 对， 哎，这个哪个朋友托我帮着看个二手车吧， 对， 我得考虑考虑。哎，这筹划得说头了啊。 对， 我也不是100%的准啊。 没错， 万一要不准捞，您别埋怨我。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你们这个专业的服务人员，有了专业的服务机构，那么你给我出具的这个检测的报告， 对， 这个我是如果出了问题，我是有的可找的。 是， 对， 是是是， 我可以找你啊。 对， 你可以为这个负责吗？ 对啊，可以啊。 哦，你们能负责到什么程度？ 我们负责是这样，就是一方面呢是对车辆本身当时的技术状况可以负责， 就是这个整个我检测的这个报告。 对，如果出问题了，我可以承担这个责任。责任比如说我可以车辆可以回购，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这是让你买的时候，在买的这个环节你能放心。 对， 还有一个说呢，就是你用的时候能够放心。用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会这个车呢增加一个质量的保障， 就由你们这个平台来 对 去给 保障 后续的保障。 后续 的 保障就是说你买了这车之后，我们在保证一年或3万公里，你在这里出了任何问题就跟新车是一样的。去年啊，这个马云啊雷军提过一个新零售的概念，那么我们现在其实一直在研究怎么把这个真正理解和消化这个新零售，让它真正进到二手车市场，解决消费端，就是消费者买二手车的痛点。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产品，这个质保的产品融入到这个消费的领域当中，让消费者买二手车就跟买新车一样的感觉。 就等于说我原来买二手车是只要我买到手里了，这东西就在我手里，就都归我负责了。 对， 没有人再管了， 没人管了 啊！新车我能找4S店， 我有背书啊，有厂家背书啊。 哎，对对对， 不怕。 现在你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等于给二手车 背书， 增加了这么一个服务， 增加了服务，增加了背书，让消费者呢真正能买的放心，用的放心。因为我们把这种保障呢延续到你用车以后的一年、两年，或者你行驶了2万公里、3万公里。5万公里，就类似于这种形式，让真正消费者能感受到买二手车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物美价廉，对吧？ 你等于就是把这个鉴定的这个工作啊，承担起来了。 对， 我很有自信，我能够看得准。看得准之后呢，我对他的后续的服务，我的责任也承担起来了。 承担起来了。 这个，所以这个风险对于你来说应该是大了一些，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